原来是船家。 李公子，府上送来书信一封。 那送信之人， 令村大人吩咐，只交书信，不必见面。 这。 非是勾我栏埋藏烟花女虚假情可叹善良 娘师娘啊

筹划来日方长。 只是这银子哪里去找，师娘哪里去放啊？ 在下虽然经商，倒有国道热肠，赠你纹银一千，我来了，我 一千五百两， 一千五百两。 哎呀，孙兄，你对我记恨之恩，总当好啊报。 我替你收养师娘。 哼，你甜言蜜语蛇蝎心肠，机关算尽你要躲我的师娘。视察情形，险些上了你的当啊！ Thank you.

只鬼吞。

是对你一片真情 啊，一片真情。 哎，真情一片。 这话儿说得很呐，李公子。 啊， 参见何事？你也这样说过吧？ 我 依然忘却了。 小戴， 二位传府大叔 失联 了。 家， 回家， 回家。 送侬安度今生。

春沙滩、啊风破林茂盛人心鬼沉默，一旦金枪一匹坐骑难保父啊人杀去重围 还是高宝贤、张丽文演唱的《楚宫恨》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